样的渴望，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谨防依托，小心受骗。昨天，北京警方成功侦破特大依托诈骗案，一次抓获涉案嫌疑人150名。其中不仅有依托，也有医疗机构工作人员，这是北京有史以来打击依托诈骗犯罪规模最大、抓获人数最多的一次。依托团伙游走于医院，以套近乎、以身说法、移花接木的老伎俩行骗，严重扰乱医疗秩序，损害人民群众利益。依托为何屡禁不绝？打击依托如何标本兼治？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的12:21，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毅，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不少外地来京求医的患者长途跋涉，内心焦灼，希望能够尽早拜访名医，求得良方，健康痊愈。然而呢，就是这种等待与寻求的焦急心态，让依托团伙钻了空子。依托团伙呢，设下了连环骗局，最终呢是让患者贻误了看病时机，还搭上了救命钱。根据记者的调查呢，这种依托行骗手段已经存在了近20年，那么为何依托现象屡禁不绝？打击依托如何标本兼治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嘉宾来为您解读。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闻广播的特约评论员黄文博士，黄文老师您好， 传毅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医师协会维权委员会的委员，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的童云红律师。那么说到依托行骗呢，带母亲来京看病的刘女士就深受其害。我们先来听听北京电视台对刘女士经历的采访报道。 医生也不怎么说话，就在那儿帮他那个病历本那都看一下，然后他病历本写东西，然后他的助理就说了，说我妈这个病癌症。 听说是癌症，刘女士一下子就慌了神。医生说开些中药配合治疗，病情就会有好转，可这药一开就是将近3000块钱。 回来了一个朋友就说，你这什么药这么贵，然后让我在网上查一下，看能不能批发。 这上网一查不要紧，刘女士发现自己购买的这些药当中有2000多块钱的中成药，在网上购买原价只要600元左右。如此大的价格差异让刘女士感觉到自己可能受骗了。 我就说，我说太可恶了，这都是从外地赶来的，都是这钱都挣得不容易，都是来看病的，病人其实都很可怜的，你说骗病人的钱，你说是不是？ 那民营医院的医药费为什么会这么贵呢？当刘女士询问开药的这家医院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他那个价钱是怎么定的？这一包 价钱民营医院是放开的， 啊， 你愿意接受你就拿，不愿意接受你可以拒绝他。 啊，就是说咱药店自己院定的，并不是说那个根据每副药。 对，我们这是我们这个民营医院最大的特点。 您听听，药价都是医院自己定的。到底卢女士和刘女士以及杜先生他们是怎么被依托从公立大医院带到分散各区的民营医院的呢？ 花了大价钱买回家的却是廉价药和根本没有疗效的劣质中草药，跟刘女士有相同经历的人还不少。那么依托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引得患者上钩？警方针对这种诈骗的行为又采取了哪些行动呢？我们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请他来介绍一下。郑建明您好。 你好主持人。 那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依托行骗的伎俩。 是这样，进入五月份，依托诈骗警情呢持续高发。经过侦查呢，警方发现朝阳西城有多个这个依托团伙啊，分布在慈木国研中医院、北京京城国中医院中医门诊部、紫安堂中医诊所等七家这个医疗机构内。这些依托呢，主要都是在这个各大医院周边呢，冒充老乡，主动搭讪这个外地来京看病的这个患者，扮演病友。贬低这个名医院，抬高这个诊所的这个医疗水平，诱使这个患者上钩，然后呢，再把这个患者呀带到这个涉案的这些诊所还有医院内，整个诈骗过程呢环环相扣，团伙成员之间呢分工明确，相互配合，而涉案的这些医院还有诊所呢，一般都是将成本这个几十元的中药呢，以这个成百上千甚至上万元的价格呢卖给患者。诊所收取高额的这个挂号费还有药费以后呢，再与团伙成员按比例分成，一般是三七开，依托呢拿七成，医院和诊所呢拿三成，而他们开出的药呢号称是包治百病，但是那个治疗脚部疾患的药方呢与这个治疗皮肤病的完全一样，不管上不上火呢都开这个去火的药，身体虚不虚呢都开这个大补的药，有的时候来的患者人多了呢，有的依托还临时客串当起了护士。民警在一家诊所发现了一本开药的秘籍，上面罗列了一些常见病，开什么药，患者来了以后呢，只要问一下病名，就按照这个秘籍呢随便开药。案情这个介绍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那么对于依托行骗的这种现象北京警方采取了哪些行动呢？ 依托除了这个诈骗患者的钱财，还会这个造成误诊，加重患者的病情，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民警提示大家呢，还是应当到大的正规医院去就诊，不要轻信所谓的病友和老乡的话，尤其是对方坚持带你去医院找这个名医看病的时候呢，更要提高警惕，不要相信他们所谓的这些忽悠。另外呢，依托介绍的这些医院还有诊所呢，规模都不大，一般呢就是一个二层楼，科室少，医护人员也少，就是这个放射还有化验以及住院等设施呢都没有，就是药房的这个地方人多。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就是当有人说这里有名医坐诊临时坐诊的时候呢，一定要上网查一下，或者呢拨打名医所在的医院电话呢进行核实。北京警方呢昨天就宣布，侦破了这个特大的依托诈骗案，抓获了150名涉案嫌疑人，其中依托呢有80多名，医疗机构的人员呢有60多名。这也是迄今为止打击依托诈骗规模最大、抓获人员数量最多的一次。我要介绍内容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的，感谢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其实在节目之前我也是看到北京电视台的这个法治进行时节目也专门对这次北京警方抓捕依托的专项行动进行了一个追踪的报道当我们的便衣民警冲进这个民营的这些小医院的时候，一些依托正在陆续的把病人带到这个小医院来，而且有的依托感觉这个形势不好还在这儿演戏呢对着这个民警说我其实是路过的所以我们看这一次的这个案件当中的大多数重灾区其实都是中医院，而这些所谓的这些医生他们给这个患者开出的都是一些中草药，所以首先想请教两位怎么看职业依托的存在？ 从我看到的相关的报道上呢，你会发现这些依托多数都是活跃在北京的各大著名的医院的外面或者周边的，这个其实是挺 重要的一个线索哈，就说下去。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医托之所以能够如此的得逞，而且这么轻松的就能够把病人给骗走，它有诸多的因素起作用。比如说这些外地来的患者，特别是外地的患者啊，北京的患者可能还好一点，外地的患者到老远的赶到，从外地家乡赶到北京来，其实是抱着求医求名医问诊然后问药，而且呢希望呢能够把自己在当地看不好的疑难杂症能够在北京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诊治，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这样的一个焦急的心情到北京来的。人生地不熟是他的一个先天的这样的一个缺陷啊，就是他确实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而在这些著名的三甲医院，那些知名的医院呢，挂一个号呢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很多病人可能为了挂一个号需要等上相当一段时间，甚至有的人需要高价从这个号贩子啊，或者是从其他的地方去想办法去把这个号买到手里来抓紧看病哈。那么这种医疗资源，特别是优质的医疗资源的供需的这种严重失衡，实际上就给了医托一个生长的一个空间。而在这里面呢，这些医托呢他又利用了另外的一个心理，就是当这些病人到了北京了以后，他是个外地人，这些人扮装成他的老乡，有的呢可能就是当地人，然后呢在这儿呢跟他去套这个老乡的这个近乎，然后又提出来说我跟你一样同病相怜，对吧，我也跟你得的是一样的病，如果我带你去一个我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我本人看好了病的地方去看的话，你可能又少花钱又不用排队，然后呢可能还能够得到更好的诊治。那这种呢实际上也是击中了这些外地来京的就诊人员、就医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非常软的一点，就是他的那种希望被人关心，希望能够得到帮助，然后呢又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这样的一种心理诉求，完全击中了他，所以就特别容易的可能就跟着走了。那后面的事情当然出现后面的什么就是廉价的药然后高价的卖等等这种情况，就是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恐怕出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了。 我们也看到这个医托经常出没的地方哈，一是各大的三甲医院，第二个呢就是像火车站、地铁站等等这样的地方，而且呢他们把自己伪装的还特别好，比如说在火车站哈，他们有的已经是自制了这个车站的工作证，身穿蓝色的制服，让人误以为穿制服的哈，就是可信赖的政府工作人员了哈。所以童律师您怎么看就是有职业医托哈这样的存在？ 我觉得有三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市场，第二个呢是信息不对的。第三个呢就是加上那个他们诈骗的这个技术啊，我们就称姑且称它是技术。首先说市场，确实我们医疗市场，我们这个目前中国人口比较多，但是我们医疗资源相对不足，那尤其是外地啊一些地方上面，它跟北京相比，它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面都是没办法比的。所以当我们一个人患病的时候，他是抱着很大的希望跑到首都北京，是想着把这个病给治好的。但实际上跑到北京一看呢，哎呀，每一个大医院都是人山人海，根本就挂不上号。所以这市场的需求，这个市场需求那么大，但我们的现在的大医院呢，根本就没办法满足。他所以呢，他到了北京，他又不想就没事就回去，他肯定要找一个医院能给他治好的这种一个医院呢，想去这个进行一些医疗的这个有些医疗市场的需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信息，就是我们这个病人啊。跑到北京，他不知道什么情况下是对的，什么情况下是错的。那么有些病是不是保证能够治好的？其实有些病大家都知道，他根本就不能治好。比如说癌症晚期都已经转移了，怎么可能吃三副中药就完全给治愈了呢？他能够控制住不再发展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我们这个病，很多病人都希望着有一个神药，药到病除。碰到这种扁鹊画图，实际上这位心情都是可以理解，但他的信息根本没有掌握科学的一个就医的一个信息。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骗子的骗术，这个所有的骗子啊的骗术离不开两个基本点。第一个要给你高度的信任，装扮成我是法院的，我是公安部门的，我是地铁的，穿着制服，让人家感觉这是一个正规单位的人，不会来骗我，有个信任感。然后呢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告诉你呢你有巨大的获利，或者说能够给你的疾病保证治好，所以呢让人家感觉呢有非常大的一个利益，尽管这个利益非常虚幻，他给你承诺保证能够治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病人就很容易相信。再加上刚才我们这个老师说的是加上同情， 我们以前也有这个病，我就是经通过这个病来治好的，加上这心理上的一种诱导，所以呢最后呢我们这个病人在一个医疗市场饱和的情况下，那么加上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就被这些人给骗给诈骗了。 嗯，我特别同意童律师说的第二点哈，就是信息的不对称。确实现在有一些患者呢，他是患有这种疑难杂症，可能试了好多的方子哈，看过好多的医生，最后病情好像也不怎么见到起色。那么到了北京之后呢，可能看到这些医托哈，抱着这种试一试的态度，所以就给医托呢给了他们钻空子的这样的机会。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医托跟小医院他们之间的一种合作的关系。那么这一次北京警方调查发现呢，说作案的时候呢，这些团伙的人呢，他们是分工明确，组织有序啊，整个诈骗的环节呢是环环相扣。其中呢，患者呢首次交纳的医药费一般呢是由诊所和医托按照一定的比例，通常呢诊所占到的只有三成，医托呢占到的是七成哈。我们看到最后的这个比例呢是倒三七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哈，可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小医院和医托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合谋的关系啊。所以黄文老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情况？ 你从我听到的报道当中讲到的这些小医院可能都不能真正称其为医院，因为那些里面坐着的那些人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医生，其实也还是令人质疑的哈。可能有些医院它确实是小，它不像那些大的三甲医院那样的能够有那么多的这个病人的这个就诊的这样的这种需求，所以它急于用这种方式来盈利，所以它干脆就跟医托勾结起来了，之后去做这种开这种治不死也治不好病的这种高价的中药来运营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其实在大医院和小医院的这个问题上呢，我的心情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说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够感觉到在大的医院里面呢，你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最优质的资源，无论是医生的资源、护理的资源、药的资源、治疗器械的资源都在高度的集中，也就使得病人呢高度的向这些大医院流动。那而小的医院呢，中小医院底层的这些就是特别基层的这些医院呢，可能就反而是完全另外的一个情况，它吃不饱。还有一种情况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医院它根本就不是个医院，它完全就是医托的傀儡，就是医托用来去给自己赚钱牟利，骗取那些病人的这个财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执行端，实际上说白了是它的一个爪牙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如果说起来最起码是违法，如果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的话，其实就是犯罪，是共同犯罪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嗯，职业医托呢，我们看到其实他们的收入哈，利润也是不菲的。这种利润不菲的情况呢，也吸引了一些来京找工作的年轻人。比如说，警方在调查当中就发现呢，嫌疑人之一的刘某哈，他的身份非常特别。那根据他自己交代呢，他在医院里面当护士，但是呢，他却没有任何资质。这个刘某就介绍说，今年六月份呢，他来北京找工作，在北京西站就认识了一名老乡，经过老乡推荐去当医托，说干这个呢挣钱多。那么干了一阵医托之后呢，医院的负责人得知他在老家的时候学过一阵子草药，于是呢就让这个刘某呢留在大夫的办公室做起了护士，就为这个患者取药啊。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呢也看到有一些在抓药的这些所谓的药剂师吧，其实他们是没有任何资质的。那么警方问他说，那你凭什么给这个病人去抓药呢？他说那就撑呗。所以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哈。那么这些医托他们的收入到底有多少呢？根据警方控制的这个刘某交代呢，说只要这个刘某带来的患者在医院开药，自己呢就有200块钱的提成，比这个刘某层级更高的那些医托的收入远远就不止这些了。记者也发现呢，有的医托从医院一次性拿走的这个现金就有小10万，所以这样的一种对病人哈极其不负责任的，甚至是诈骗的这样的手段哈，所以从法律上来讲，是不是也是构成了一种犯罪的行为呢？童律师。 他这个其实我们称呼他为医托，我觉得对他都是轻的，他只是一个托儿，感觉和他是一个辅次要的作用。实际上他这个诈骗行为在他跟诊所之间，就是个体诊所和这个医托之间，他们俩这个之间在这个诈骗是共同诈骗，而且在这个共同诈骗，无论是从这个他所起的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最后的分成，主要是在医托这儿。所以说医托他是主犯，而医院呢，他的配合他的医院呢，实际上是一个从犯。 他其实说他依托真的是给他是比较轻的。 嗯， 这里面呢，我在想就是说，可能我们有一些诊所，有一些个体的，有一些民营的一些诊所呢，确实他的生存困境也有他的生存困境。尽管我们国家鼓励这个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市场，但实际上呢，我们中国的医疗市场呢有它的特殊性，大家都崇拜大医院，崇拜这个各种好的医院，一些小的医院，那些民营医院呢吃不饱，他怎么办？他要生存，他可能也不得不用这种办法。还有一些民营诊所呢，他可能就明知道这个情况，他这个医院这是他从事诈骗行为的一个幌子，也有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就要看他这个行为中，这个医院在这个行为中，他确实是不是给病人治了病了，确实是从按照医疗规范给人家进行一些从事一些救治行为，还是完全是奔着为了非法盈利为目的，故意夸大事实，或者说隐瞒真相，是诈骗人家。如果他的动机是为了这个非法盈利而夸大事实欺骗这个患者，这种情况下是构成诈骗。那么如果说他仅仅是为了自己扩大自己的业务量，跟这个依托之间有一定的这个回扣，那他可能只是一般的违法。但是呢，这种违法我们认为呢，他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嗯，还是要区别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哈。那为什么依托会有生存的土壤呢？对此呢，我们在节目之前也专访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法学教研室的王岳主任，我们再来听听他的分析。为什么长期以来依托会有生存的土壤呢？ 这主要和我们的医疗资源的分配现状有关系。我们的优势的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三甲医院，那么病人呢，往往从全国各地集中到北上广这些核心城市来看病。但是由于医务人员的工作量是有限的，所以这就出现一个供需之间的矛盾。有很多的病人呢，他也是希望尽快能找到专家给他确诊或者给他再看，这就使得依托呢有了骗人的机会。 嗯，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说，依托呢从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充当了一个导医的角色，让这些患者产生信任感，所以说这也折射出正规医院在这方面的不足。对于这种说法您怎么看呢？ 这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医患双方的知识不对称，特别是病人不知道到底专家是哪些人，哪些专家在某个领域专业性更好一些，所以这就使得医托呢成为了一个在病人求医过程中一个咨询的角色。我觉得实际更重要的，今后应该倡导我们的政府和协会，包括医院自身，应该向患者披露一些信息，特别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协会应该按照专科对我们的医院和专家进行一个定期的排行和公报，这样呢能让老百姓知道，哎，这个妇产科、儿科哪个医院是更专业一些、更好一些。 刚才北京大学医学部的王岳主任哈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到了医疗信息的一个透明度。而且呢，在问题当中我也涉及到一点，就是说依托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被看成了是导医的一个角色。为什么现在大家有的时候觉得私立医院哈比较好？因为私立医院可能服务好，态度更热情哈，更能针对你病人个性化的这个特点找哪个医生哈，接下来应该怎么样去治疗哈等等。所以这也是不是也是折射出了这种医疗信息的不透明，另外就是这个医疗服务上的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呢？ 这么说吧，就是咱们有一句俗话啊，叫做萝卜快了不洗泥啊，就说你这个如果是东西一多了之后呢，我就来不及认真的处理了，也什么东西一大波轰起来，那这个服务不到位几乎就是一个必然的一个选项了。这种情况其实我们都生过病，我们也带着家人到医院去看过病，在那些大型的三甲医院看病人山人海的状态之下，你想挤到导诊台前去多问上两句话，可能对方都没有功夫回答你，能回答你也算你运气好，多说两句你就会感激不尽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的时候你排队排上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医生给你看病的时间不会超过五分钟，刷刷刷刷刷，可能你的话都没说完呢，他药都已经给你开好了，是这样的状态在看病。其实医生他自己也有他的抱怨，也有他自己为难的地方，一个上午可能几十个病人等着他，这个还没看完，那个已经都撞到门口来了，然后呢那个已经开始看了，上一个病人又回来再去问他，那么这样的这种就医环境，这种供需之间严重的失衡，实际上从客观上讲也确实是导致了这种公立医院当中去做服务没有那么到位，没有那么尽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在有一些我们看到的私立医院， 比如说我们有的同事生孩子的时候选择某一个私立医院，然后说我花巨额的这个资金，然后到了那个私立医院了之后就能够得到特别细心的服务，包括比如说一些这个比较高档的或者收费非常高昂的这样的这种专科医院去，你会发现他的无论是就医环境还是医生的这种和蔼的态度，护士甚至连护士的着装都会让你觉得，哎呀，跟这个我拥挤不堪的公立医院之间去比，有着重大的差别。我想可能都跟这个供需之间是不是达到了一个合理的比例有重要的关联。 嗯， 当然，这种就是供需的失衡，并不是医院说我就放弃优质的服务就对病人不耐烦的一个理由，咱们必须把话说全了啊，就是要说全面了。但是呢，这种客观的原因，在遇到一些比较极端的这种工作状况的时候，出现服务的不到位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我们也看到医托的盛行其实历史已经不短了。早在1998年12月，卫生部和公安部就联合颁发过关于清理整顿非法医疗机构、严厉打击医托违法行为活动的通知。那么医托呢，现在在组织的表现形式上已经从过去的电线杆式医院升级到了电视医院、互联网医院，但是呢，医托在个体的表现形式上依旧仍然是游走在医院。那么从法律角度来看，医托团伙以及共同为患者设下骗局的医院又该受到怎样的惩处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天天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还将继续，我们稍后见。 天翼 4G 送钱送流量，即日起 3G 老用户可直接开通 4G 功能，享受原有套餐优惠，最高还可获 10G 流量或等价一支付金。详情咨询10000中国电信北京公司。 北京之源地学摇篮，房山世界地质公园欢迎您。北京之源地学摇篮，房山世界地质公园欢迎您。北京之源地学摇篮，房山世界地质公园欢迎您。北京之源地学摇篮，房山世界地质公园欢迎您。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助医、助学、助老、助困、募善款、献爱心、传动力。2015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谨防医托小心受骗，昨天北京警方成功侦破特大医托诈骗案，一次抓获涉案嫌疑人150名，其中不仅有医托，也有医疗机构工作人员。这是北京有史以来打击医托诈骗犯罪规模最大、抓获人数最多的一次。医托团伙游走于医院，以套近乎、以身说法、移花接木的老伎俩行骗，严重扰乱医疗秩序，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医托为何屡禁不绝？打击医托如何标本兼治？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闻广播的特约评论员黄文博士，另外一位是中国医师协会维权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的童云红律师。那么说到了法律惩处，好，接下来这个问题想请教童律师。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医托以及涉事的这个医院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另外就是这些上当受骗的患者哈，他们能不能挽回损失？怎么样挽回损失呢？ 如果说他那个这医托和相关的医院配相关的医院构成诈骗，经常构成诈骗，首先他要承担一个民事赔偿的责任。 他应该把 所诈骗所得的一些非法的收入都应该退还给，或者说返还给这个受害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么如果说他的程度比较严重，那么他应该构成诈骗罪。那么诈骗罪呢，就会涉嫌了呢，可能就会被判处呢有期徒刑。那么如果说他的情况呢比较轻，还够不上犯罪，那么他应当受到相关的行政责任，比如说行政拘留。那么他这个责任具体的要看他具体的情节和他的数量，他诈骗的数量，以及他给这个患者造成的一些后果和恶性的程度。 另外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些身披白大褂的这些 被医托忽悠到这个医院的医生哈，他们其实本身就是医托，有这样的这个情况。还有那些所谓的护士啊，还有药剂师，他们根本就是没有任何资质就去上岗的。对于这样的行为哈，在法律上应该给予什么样的惩处？ 这个是这样，如果因为他没有相关的资质就上岗，而且以医师的名义进行就医师职业活动，那么首先他是肯定是构成非法行医，但非法行医未必构成非法行医罪啊，就是如果说他造成了患就诊人严重身体健康这个健康损害的，或者就诊人死亡的这种情况下，或者情节严重的这种情况下呢，还会构成非法行医罪。构成非法行医罪，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应该说咱们国家无论是从他的这个管理，这个医疗管理上面，还是从他诈骗这个有些刑事法律法规上面，都应该是有相关规定的。但是这些人可能他认为这个当依托这个利润太厚了，那么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他冒险违着法，他也要去从事一些违法的行为，从事一些诈骗的勾当。 其实依托这种现象存在了已经非常多年了哈，屡禁不绝，而且呢，也有分析说，在打击依托这个问题上呢，真正的老大说不应该是公安机关，应该是医疗管理体制。所以我们也有一个疑问哈，就是除了公安部门去打击这个依托行为之外，还应该有谁对这个依托的骗局去负责？ 医疗管理部门就是政府的医疗管理部门，真的确实应该有责任啊，就是说这个这种与医疗相关的事件，其实多数都是人命关天，因为人来看病，有人有病来看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如果一旦出现误诊或者贻误这个治疗的这个时机，甚至由于错误的使用这个治疗方法和这个治疗药剂，造成这个就是病患的这种严重的身体健康损害，甚至是这种生命受到威胁哈，这都是属于不得了的事情。而医疗管理部门呢，在管理正规医院的同时，其实对于那些出现非法行医，或者说是在这个游戏规则之外的，去违法的去从事这种欺骗，或者是这个以欺骗的方式去给病人进行诊治的这样的这种行为，其实也应该是有相关的一个管理和惩治的规则的。而且呢，我在听到这一次北京警方就是强力打击依托的这个就违法犯罪行为的这个行动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感慨，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依托这个事情呢已经存在了20多年，那么在这么多年里面一直是屡禁不绝，当然一方面有这个市场供需严重失衡的这样的无奈，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依托在被处理了之后，它的违法甚至犯罪成本相对还是不够高，恐怕也是它能够铤而走险，就是甘于去冒这个风险去铤而走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打击，从现在的结果看起来，它还是一个战役性的打击，就是我集中整治，然后这个时候大规模去抓，一下一抓了一大堆。那么假如说它变成一个日常的常态化的一个追究，假如说在北京站也好，在医院门口也好，那些穿着假冒的制服的人只要一出没，马上就会有人出面干预，就会有相关的管理人员或者执法人员出来进行相关的这种问讯和调查。我相信这些人也不敢这么猖狂。所以他恐怕应该是一个机制化、常态化，并且是能够责任落实的非常清晰的这样的一个有组织的去进行行政管理的行为，才能够真正去遏制这个依托的这种猖狂的这种行为。 而且我查到的资料呢，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卫生计生委、中央综治办、公安部还有司法部等11个部门就联合启动了叫维护医疗秩序打击涉医违法犯罪的专项行动。这也是一个专项行动，它是从13年底开始，到去年底是为期了一年。其中呢，不仅说是提到了要严厉打击依托，也要打击职业的医闹，还有号贩子。那么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呢，公安部的副部长黄明也强调说呢，要坚持对涉医违法犯罪采取一个零容忍。但是我们看专项行动结束之后啊，这些非法的违法行为又开始死灰复燃，所以对于 医疗秩序的这样的一种维护。黄文老师的建议是说要有一个常态化的追究，建立一个责任的机制哈。我不知道童律师您怎么看，还有哪些工作可以做能够维持这种健康的医疗秩序？ 我觉得要加强这个政府部门要对这个相关部门的这个比如说医疗机构进行加强监管。咱们都喜欢从源头控制，就最后面从这个结果控制，你发现这种情况下一抓一处罚就完事。实际上加强监管，比如说这一批从事违法行为的这批医疗机构，它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我们这个卫生行政部门为什么发现不了，它甚至非法行医没有资质的人都在上岗，那么它的包括它的收费都是那么特别高的一个收费啊，这个是高的有点就是让我们一般都接受不了的那种高那种收费，为什么都会出现？我觉得咱们这个政府部门呢也应该对他们这个日常的这些机构加强监管。 嗯， 你不能到被骗了人家到你这儿找到你们是找到向政府反映我们被依托骗了你才来反应过来去查处他们。我觉得查处处罚是一种是管理的一种手段之一，但不是管理的全部。我觉得加强日常的监管，那么把一些小问题在日常这个监管中就给它处理掉了，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怎么说呢，才是一个这个长治之道。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要一个呢就是说要对咱们这个社会啊进行一些健康教育，就是说我们这个教育啊就觉得人就不应该得病，因为咱们老百姓人不应该得病，得病了也不应当死亡。其实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疾病观和一个生命价值生命观，任何人都会得病，任何人都会死亡。大家都这么都知道这个道理，但真正病生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他是不容易接受的，所以导致他出现一种什么病急乱投医，他这样子呢也容易出现一个不正确的这个医疗的信息，也是导致容易大家上当受骗的一种原因。所以加强这种健康教育，加强健教，我觉得咱们中国目前来说还是非常需要的。 是，有不少听众也跟我们互动留言哈，我看到手机尾号是7017的这位朋友，他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说现在的医院少，但是病人比较多，另外呢城乡的医疗资源还是不是很均衡，所以说解决医托的问题呢需要严厉的打击，但是呢不是严厉的打击就能根本治愈的，打击与建设共进才能够不断的减少依托生存的一个土壤。好，今天再次感谢黄文老师，感谢童英红律师做客我们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在这柔软